冲过堵截的叶修让悟道君回头一看，身后霸气雄图的防御体系依然完整。张新杰料理他们这十人小队的方案，说起来和他开始应付兰西阁的卢汉文是异曲同工，不搭理就是最好的应对，伺候的勤了反倒容易让自己被动。叶修无奈啊，这报应会不会来得太快了？视角转回再朝前看看， BOSS 此时被霸气雄图圈定，不过仇恨似乎还没稳，但看兰西阁玩家无可奈何的样，被霸气雄图彻底接过仇恨似乎不过是时间问题。 走， 叶修招呼队员，悟道君朝 BOSS 混战圈冲去。 抢 BOSS？ 展楼兰等人凑上来问。 这个男的过了分点，但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们搅搅局。 行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 张新杰的牧师在哪儿呢？ 叶修转着视角左右看了一圈，却没见到张新杰目前用的那个牧师角色望山云雾。虽然他在团队的价值不是用一个角色来体现的，但真要站位太明显，绝对还是会被当靶子。能低调就低调，这点上叶修其实也是这样做的。 从这边杀入吧。 找不到张新杰，叶修随即观察战局，找了个切入口。 上！ 一声令下，这次再没像从那里突围时那么有节奏，十一人直接一拥而上，一寸灰的鬼阵丢下，十一人齐齐聚在阵中，各施技能，或配合或见机行事，打的倒是比较随心所欲。叶修做出的指示只有一个，谁打 BOSS 我们就打谁，像当初抢呼啸山庄 BOSS 时那样直接冲上去干掉建立仇恨的骑士，当然是最好的捣乱。但现在的霸气雄图是张新杰指挥，即使是叶修也钻不出那么大的空档，只能按部就班的来。十一人这一贴上，先接近的自然对方外围阵中远程轰杀 BOSS 的各职业，那是占尽了便宜。但霸气雄图方面很快做出应对，吃亏的远程向内收缩，近战职业准备替换挡挡他们。 贴紧！ 叶修连忙指示。乔一帆的鬼阵铺的那叫一个紧凑，石英人紧随想要收缩远程继续欺负，但对方枪手齐扔雷，法师全铺火墙，统一的行动显然是有人在调配，瞬间轰出的一个隔离带，让叶修十一人也不敢硬往里踩。 右转！ 叶修再指示。指挥的作用就在于审时度势，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改变作战方针。至于谁打 BOSS 我们打谁，这个是他们此番的战略方针。战略是大方向的，战术则是细节。战术是需要不断调整改变了，这才是展示指挥价值的地方，没有变化，那指挥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。 二团长，拖那里。 这二团长点的不是自己队员的名，还是对方成员的名。霸气雄图那边一个叫二团长的玩家角色被叶修当做了打击目标，其实这人不是攻击重点，只不过是被叶修点出当了个方向标。跟着一道圣洁之光打出，包子的流氓这次冲的是最快，上去就把人一个锁喉捉住。圣洁之光是所有伤害提高 30%， 锁喉是物理攻击提高 50%， 这一波攻击过去，二团长哪里还活得了？更可怜的是他的死活就连击杀他的人都不怎么关心，他的位置只不过是叶修团队要抢占的下一点，击杀他纯粹是战术转移时顺便的，毫无针对个人的意思。霸气雄图这边的近战职业替换出来的对手却已经飞快转移了。 截他们后边十点位置，集结四队人顶上，远程火力覆盖，把他们推到兰西哥那边去。 霸气雄图这边，张新杰却也在团队中盯着叶修他们这一队人的举动呢，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下达，是他目前工作的重点。 远程轰过来了，速度朝前冲。 打穿。 张新杰指示这边集结四队人，但是这种规模的聚集显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。叶修这边指示也很快，看出那边的意图，想趁他们阵势还没摆好就强行突破过去。这一较量，叶修他们队伍人少灵活，战斗力更强的特点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霸气雄图的四队集结距离张新杰希望的理想状态不到 60% 的时候，11人已经杀到。朱烟霞的重火力从远端就开始覆盖，前方隔海在团队掩护下轰下一片地图法术，一寸灰鬼阵铺路，两个战斗法师又成了先锋尖刀，斩楼兰大斩大杀，包子的流氓和柔道叶希在地图攻击方面是偏弱的，此时就在阵中专门捡漏，看哪个家伙在他们的冲击下有些找不着北，立刻上去拖住欺负一番。四队集结在这样破坏性的突击下哪里还能完成，瞬间被11人打穿扬长而去。四队人一时有点手足无措，他们当然也知道张新杰指示他们集结是为了什么，但现在集结还没完成目标就已经把他们打穿了，集结这个指示还要继续吗？ 两队走走汇合，远程继续补空，火力追打。 张新杰对于未能堵下对手也挺遗憾，不过没有办法，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和指挥心中的期待往往都不是百分百的，他此时率领的只是临时凑起的团队，执行力真的有限。如果是霸气雄图的精英团的话，或许刚才自己的战术意图可以实现吧。是的，也只是或许，战斗中的事儿谁也不能百分百料中。 骑士团三连挑衅，豹子朝7点钟方向拉，其他攻击单位范围跟上。 张新杰说着，豹子转移，整个战场都在默默运动。叶修等11人的绝对位置未变，相对位置却发生了转移。叶修视角转一圈一看大局，张新杰这是想把他们11人甩到兰溪阁那边去，和之前远程火力挤压的意图一样，就是想让他们和兰溪阁去对撞。叶修拿回上这个当， 冲，继续冲， 简单的指示，希望在这种忙乱的战斗中他们小队的战斗力极其突出。霸气雄图的团队又要护着 BOSS， 又要截着兰溪阁，根本不可能全力应对他们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张新杰还能让刷 BOSS 的核心圈远离叶修带领的小队，这已经是大神级别的指挥功力了。 这样不行。 叶修一看，虽然他们的小队算是比较横行无忌，但始终还是没有接近 BOSS。张新杰充分发挥人多优势，将小队制造的破坏降到了最低。 必须突进去。 叶修决定放手一搏了，他知道核心圈的霸气雄图肯定如铁板一块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铁板必须要去撞，不撞就再没有机会了。 豆花糕上。 豆花糕，这又是一个倒霉被当作路标的名字，被叶修顺眼瞧到就点了出来。10人冲上，豆花膏挂了，这条路却成了小队一定要走下去的。 这次要靠你和小北了。 叶修这话是对斩楼兰说的，开路尖刀的任务其实唐柔去做最合适不过，但问题是唐柔开的马嚼号装备实在太不给力了，装备差攻击力就低，这是再高强的操作也没办法解决的事。眼下这条路是必须借助点强大的输出才能打穿的，如果有一叶知秋的话。叶修情不自禁地想着，如果自己手里现在有一叶知秋，这条道或许早被轰开了。 放心，交给我吧。 斩楼兰此时应了一声，作为一会之长，一队之长，该有的担当，斩楼兰也是义无反顾。总不能现在叶修安排下来任务，来一句“这个我不行，换人吧”。 小唐，第二梯队，包子和叶希还是做侧翼，朱烟霞和前方隔海火力掩护， 其他人不用我吩咐了吧？好，冲！ 叶修做完布置，果断开冲。他就是要让战术的转变突兀一些，好像张新杰不要那么从容。 果然要冲了吗？ 不过很可惜，叶修的战术节奏，张新杰确实追得比较难受，团队奔波得有点辛苦。但是这个战略大方向却早就摸清的，而以严谨著称的他，在还没有面临这一步的时候，就已经对这迟早会面临的一阶段做好了布置。 不过很可惜啊，你这个队伍输出不够啊。 张新杰留意到了他们这小队的横冲直撞，早把叶修也遗憾的这个问题看在眼里了。这对一分为二来说的话，一展天下这一行人的装备在网游里绝对是顶尖的，但其他那几位就实在不敢恭维了。 输出不够倒是可以人来凑，如果你也是一个攻击性职业的话，就算装备差点恐怕也够用了。不过很可惜啊，你现在偏偏用的是个牧师，即使是辅助的手段眼下也不够啊。 张新杰此时已经完全放下心来了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牧师这个职业，牧师可有的辅助手段在此时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根据对方的队伍配置，张新杰对这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已经做过针对性的调整，他相信不会有任何遗漏，就凭眼前这11支人组成的小队无法突破，纠结久了只可能把自己深陷重围，最后连同 BOSS 一起被霸气雄图干掉。 不行啊， 冲击起步还是比较顺利，但很快叶修发现对方针对性的收缩以后，阵势一下变得让他们很难突破。扫过眼前的一个个角色，可以使用的各种手段在叶修脑中飞快一过，他发现都不行，这铁板他们撞不碎，失败的原因比较让人心碎，他们的输出不够。 准备撤离，准备包围。 两位大神同时做出下一步的指示，谁知就在这时，从外围一道人影急冲过来。 啊，这里有个突破口啊，我杀进去了。